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9集，唐默仅仅说了一句：“遇到的所有玩家都是通关黑塔一层的。”洛风城立刻想到，整个集结副本里只有他和傅文铎是黑塔二层玩家。如果他想得再深一点，说不定还能猜到他和傅文铎的游戏任务。这就是聪明人的可怕之处，和他们说话你必须时刻小心，很可能随时暴露自己。不过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唐默静静地看着眼前年轻的洛风城，从他们出狱至今已经过去了4个月，没有黑塔，唐默这辈子不可能见到洛风城这种国家高级机密人员。地球上线后，唐默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，在这里他认识了陈珊珊、小胖子，认识了洛风城、杰克斯。如果他接下来决定留在上海，无疑会轻松很多。他不是阿塔克的成员，可洛风城、杰克斯并没有把他当成外人。哪怕他和洛风城之间互相有些忌惮，没有真正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，但基础的信任却并不成问题。但是，一边是陈珊珊、洛风城和熟悉的地区，一边是远在北京，可能根本没活下来的好友，最多再加上一个傅文铎。唐默勾起唇角说，明天我和傅少校离开上海。洛风城唇边的笑容慢慢顿住，片刻后他说，我以为你会留下。唐默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丝不对。什么？洛风城说，你和傅少校以后是想一起组队进行黑塔游戏吧？唐默没有说，但要猜到这一点对洛风城来说并不是难事。洛风城说，是珊珊出的主意。唐默，你不是阿塔克的成员，甚至我并不知道现在的你到底拥有怎样的实力，但是你留下来，阿塔克出了什么事你不会置之不理。要是以后攻塔失败死了，你很有可能代替我成为阿塔克的领头者。唐默心中一惊，他意识到了什么。唐默很快冷静下来，大脑飞速运转。从2周前洛风城推荐自己和傅文铎去参加这次的集结副本游戏，到现在他们赢得游戏出来。唐默说，2周前你是故意告诉我这个集结副本让我去参加的。 没错。 唐默说， 陈珊珊的主意。 洛风城说， 是他的主意，也是我的主意。你要离开，阿塔克的实力会有所下降，这是我的考虑。那个小姑娘想的或许没有我这么复杂，她和小胖子更多的是不想你离开。她告诉我，她有种直觉，你和傅少校如果参加了这次集结副本，将会感受到你们两人组队后飙升的游戏难度，你会犹豫以后要不要和傅少校同行，这是劝你放弃和傅少校组队游戏的最好机会。 唐默的脑海里浮现出小姑娘那张永远冷静的脸，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陈珊珊的异能超智思维，没想到他居然会用在这种地方。陈珊珊猜的没错，在知道自己和傅文铎组队后触发了全民公敌效果，游戏难度增加到与21个玩家对抗时，唐默确实有后悔过，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了组队。天平的一端是飙升的游戏难度，另一端是优秀的队友。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的游戏结局给了唐默最好的答案，一个好的队友比困难的游戏更重要。唐默问道， 陈珊珊、小胖子他们在医务室吗？ 洛风城摇了摇头， 他们和杰克斯、唐巧去参加了一个现实副本，最近发现的，恐怕还要过几天才回来。你要等等他们吗？ 唐默明天就要走，几个小朋友过2天才能回来。唐默沉默了一会儿， 不等了。 洛风城早就猜到了这个答案。两人又简单地聊了一会儿，当唐默起身准备离开时，洛风城看着唐默的背影，忽然开口：如果我拥有异能，或者我成功通关黑塔一层并活了下来，获得了异能，唐默，或许我和你也会是很好的队友。唐默的脚步停住，他转过头，看着洛风城脸上淡定的笑容，唐默想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事。那时他怀疑洛风城是偷渡客，又怀疑他的黑塔研究员身份。现在一想，竟然已经过去了4个月。唐默想了想，说：你会拥有异能的，你会通关黑塔一层，你也会拥有异能，会变得更加强大，至少足以自保。洛风城笑了：我也希望如此。两人定定地看着对方。一分钟后，唐默笑了，洛风城也笑了：再见。再见。大门咔嗒一声关上，唐默离开了洛风城的办公室。在停车场里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上午，唐默来到商场一层的服装店。当他走进服装店的时候，他忽然心中一凛，伸手挡在了自己脑后，一道猛烈的攻击从唐默的脑后而来。唐默纵身向前一跃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稳住身形后，一脚扫向身后的男人。男人侧身避开，同时一拳迎上去，拳脚相加，每一个拳头都破开空气，发出烈烈风声。他们毫不留情，向着对方的死穴而去。两人以恐怖的速度在服装店的各个角落里蹬墙借力攻击对方。唐默一脚踹在墙上，整个人凌空翻起，跃到男人的后方，右手握拳砸上去。谁知男人早有防备，他脑袋一偏，左手握住唐默的拳头，右手向后抓住唐默的胳膊。唐默惊讶地睁大眼，回过神时已经被傅文铎按在了地上，擒拿住了四肢，腰后的小阳伞抵在地上，硌得唐默生疼。他扭了扭自己被扼住的脖子，无奈地说： 我这算是负重训练吗，傅少校？ 傅文铎收起手：敌人不会管你是不是身上背着包，或者正在睡觉吃饭。唐默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他看向傅文铎：走吗？北京。傅文铎的动作有一瞬间的停顿，很快他转身走向大门，不动声色地勾起唇角：走吧，北京。这家位于浦东区的商场里住着70多个玩家，两个玩家的离去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轰动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开。唐默背着一个小包，里面放着少量的水和食物，再加上一份从上海前往北京的华夏地图，他和傅文铎就这样上了路。他们看上去就像地球上线前普通的驴友，轻身变形，走在太阳下，向着北方而去。当然，不可能真的就这么一路走到北京，1000多公里的路程，真走得走1个月。傅文铎在路上找了一辆废弃的越野车，他试着启动了一下，两人便坐了上去。傅文铎驾车，唐默坐在副驾驶上看地图。车子驶过一家警察局，唐默快速地说：等一下，我想进去看看。傅文铎转头看了他一眼：这里。唐默点点头。傅文铎没有多问，他把车停下，唐默一个人走进了警察局。空荡荡的警局里没有一个人，桌椅被翻乱，警局里也是一片狼藉。唐默在这家警局的警员办公室里找了许久，没找到任何枪支。他很快走到3楼，看到走廊尽头的武器库标志，他立即走过去。金铁做成的大门早已被人敲烂，武器库里空空如也，不要说手枪、狙击枪，连一根电击棍都没有。看来在地球上线后，早就有不少玩家来到这里，拿走手枪等武器。唐默仔细地再找了一圈，仍旧没找到一把枪。他回到车上，傅文铎看了他一眼：没拿到东西。 唐默说，本来想去找找看有没有枪，可惜早就被人拿光了。傅文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地球上线四个月，唐默到现在才去找枪，这十分奇怪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需要拿枪自保，可以威胁到他的敌人，也不是一把枪就能解决的。但是傅文铎没有多问，他神色平静地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。下一秒，一道银色的亮光从唐默的眼前一晃而过，唐默定睛一看，他错愕地抬头看向傅文铎。阳光透过车窗洒下，金色的阳光从傅文铎的地方映过来，泛着一层淡淡的金辉。傅文铎低头看着唐默，掌心是一把漂亮的银色手枪。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，似乎手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东西。他勾起嘴角，声音平静，你要的枪。唐默的心脏剧烈地抽动了一下，许久后，他拿起傅文铎手里那把漂亮的银色手枪，笑道，你不问我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要枪。傅文铎一脚踩下离合器说，你想我问。唐默低头看着这把漂亮的宛若艺术品的手枪，没有回答。这把枪一看就不是批量生产的大陆货，枪身线条流畅，枪柄处被摩擦的已经看不清螺纹，很显然它的主人经常使用它。在枪柄的底部刻着一个小小的 V 字母，唐默隐约猜出来，这把枪可能是傅文铎的私人物品，还是一件很重要的私人物品，只是地球上线后，枪对玩家来说已经不再重要，尤其对傅文铎，这把枪很可能算不上强大的武器。但无论如何，傅文铎没有把这把枪丢掉，这说明这把枪对傅文铎很重要。意识到这件事后，唐默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他脸色一变。唐默瞬间隐藏了自己的情绪，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对方并没有觉察到他的异常。唐默不动声色地将这把枪收进口袋。一辆黑色越野车缓缓驶过黄浦江。下午四点，唐默和傅文铎正式离开上海。下午六点，天色擦黑，唐默和傅文铎离开上海，上了高速，路上的车更多了些，他们开得很慢，两个小时才开出了几十公里。傅文铎拉动手刹，猛踩刹车，越野车在一段空旷的高速路上甩出一个大幅度的漂移，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整辆车横着停在路中央。车子停住，唐默有些惊讶，到了晚上，他们确实不该再赶路。一来是因为天色较暗，高速路上有许多车因为主人突然消失撞在一起，将路上堵得一团糟，晚上他们看不清这些车，容易发生碰撞。二来是晚上很可能碰到其他玩家。但是傅文铎把车这么停放的用意让唐默有些琢磨不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